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型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，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。今天是2017年3月17日星期五，来关注国内资讯。目前上海市已经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共享单车团体标准编制工作，其中规定单车必须要有 GPS 定位，3年强制报废，押金退回不超过7天，用户满12岁才能骑行。南京出台住房新政，主城区的户籍居民限购第3套房，非户籍居民全市限购第2套房。山东青岛出台住房新政，非户籍居民在2年内连缴12个月以上个人所得税或社保可限购1套房，公积金贷款购买新房的最低的首付比例升至30%，购买二手房的升至40%。央行消息，2016年支付系统共处理支付业务592.87亿笔，金额达到5114.51万亿元，同比分别增长26.29%和16.70%。2016年支付系统处理支付业务金额是全国 GDP 总量的68.73倍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从相思河畔见了你，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从相思河畔边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秋风无情，为什么吹不了南风？青春尚在。

笑里唱如漫漫踏歌而起，回声望星辰，往事如烟云，不及别离时，徒留却衷情。雪中情，雪中情，雪中梦未醒，痴情换得一生美丽。雪中情，雪中情，雪中我独行，会记多少英雄同行，与你同行，才能把梦追寻。往事如烟云，不及别离时，徒留却衷情。雪中情，雪中情，雪中梦未醒，

经看见一束不羁怎上演，剧终没有喜悦，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，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，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，就在一眨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，不会再像从前，我的世界开始下雪，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，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，我和你吻别我在无人的街，让风声笑我不能拒绝，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痕，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吹笑我不能拒绝，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 Yeah.

想起了你要说话了，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了，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？是你变了，是你变了。是不快乐，我的心真的受伤了。 世界辽阔，